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时值寒冬，北方地区又到了羽绒服成为街头时尚的时刻了。这两年，羽绒服界的时尚被一只来自加拿大的鹅彻底占领了。在全球的多个名流、网红、政治家的照片中呢，常能看到他们穿着鹅到处走的景象。不过一路高奏凯歌的鹅最近呢也是遭遇了不少的烦心事儿，而来自一个特殊群体不断的游行抗议示威，令鹅感到呢要在消费者盈利、业绩和公众形象面前保持一个平衡还是相当难的。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最近加拿大鹅遭遇了什么烦心事儿。好，欢迎您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让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严寒来临，说说羽绒服这个话题是合时宜的。当前全球羽绒服界的翘楚，或者说是很多人心目中最渴望的那件羽绒服呢，当属加拿大的那只鹅了。 Canada Goose 已经成为当仁不让的全球最高端的羽绒服品牌之一。该公司在2018年秋季发布公告，宣布2018年11月进入中国市场，扩张计划包括在北京和香港开设2家零售店，并通过中国电商平台开设电商业务。 Canada Goose 加拿大鹅在国内火爆已是有几年了，而真正为大众所熟知呢，是2017年开始。有人说这个品牌是被明星名流们穿炒的，的确，国内的一线影星、国外的明星，包括一些明星政要、企业家都是他的顾客。还有人说呢，他是被中国企业家马云带火的。在去年互联网大会上，马云呢穿了一款女版绿色的鹅牌羽绒服。这张照片不知是硬广告还是软广告，在互联网上广泛的传播，也增加了他的知名度。那当然了，明星名流穿是一方面，关键还是其质量过硬和轻奢定位的这样一种品质，让他在时尚买手和代购族推动之下，形成了一场买鹅潮。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激发了人们对于这个品牌的更多关注。某种程度上，它似乎成为了现在加拿大制造的一张名片了。不过呢，2018这个严冬，加拿大鹅一方面卖得好，另外一方面也陷入了品牌商誉之争。那么争议的焦点在哪里呢？好，来听下面的报道。 善待动物组织表示，这些反加拿大鹅的广告原定播放4周，但在9月份播出不到24小时，该组织将对此采取法律行动进行维权。截止到周五收盘，加拿大鹅的股票在纽约和多伦多的股市上分别下跌6.64%和6.91%。此外，加拿大鹅面临的批判不仅来自虐待动物，还有加剧青少年攀比心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为避免学生之间互相攀比，英国一所中学决定从今年年底开始禁止学生穿着加拿大鹅等高端品牌羽绒服到校上课。有报道称，英国学校近来兴起保护穷学生运动，并采取多项措施淡化学生出身背景差异。尽管如此，数据显示高端羽绒服品类的销量依然呈上涨趋势。谷歌趋势统计显示，全球用户对加拿大鹅的搜索热度每年冬天出现一次高峰，且从2013年至今峰值越来越高。此外，加拿大鹅上个月中旬公布最新季报显示，公司营业额增长33.7%至1.74亿美元，净收入达3770万美元。因此，加拿大鹅把2019年财年的营收增长预期提高了约10个百分点到30%。另一方面， 加拿大鹅也在加速在全球范围内直营零售店的扩张，并希望在铺设市场渠道的同时，更好地展现品牌形象。随着销售额的攀升，加拿大鹅的股价也水涨船高。自今年初以来，公司股价已上涨 86%， 在过去一年中翻了一倍多，目前市值达到63亿美元。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这只鹅是这几年刚刚才窜出来飞起来的，但其实这只鹅在加拿大已经慢跑了很多年了，甚至可以说是跑得很慢很慢。1957年加拿大鹅公司成立了，很长以来呢，他们只是做科学考察以及户外探险的工作服，到了90年代之后才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据说20多年前，鹅的创始人之一呢，到瑞士去出差，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国家里呀，逛商场的时候，偶然发现自己家这只鹅竟然被挂在了时装商店里。工作和户外探险风格浓浓的有四个口袋的加拿大鹅，原来放在时尚店里也别具一股风味，也使得创始人下决心呢，要让这个更倾向于工作以及户外探险的品牌成为人们的日常的时装之一。2013年，风险投资资本贝恩资本以2.5亿美元购入了 Canada Goose 的多数股权，助力他在加拿大买下了大工厂，产量呢也随之提升了50%，消费者可以在越来越多的商场买手店看到他的身影了。除了品牌的起源地多伦多之外，2016年这家店呢才在纽约开设了第一家直营实体店，2018年3月全球才有7家直营店。当时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在亚洲 Canada Goose 会有非常好的市场，于是呢2017年11月在东京开办了第一家亚洲实体店，而他们的国际化扩张也获得了很大的回报。2017年3月， Canada Goose 在纽约和多伦多同时上市，上市时候的估价是20亿美元，开盘价为17美元左右。随后在寒潮的影响之下，产品大卖，股价一路飙升。过了一年半左右呢，他们的股价已经翻了3倍左右，估值呢也从20亿美元升至了44亿美元。可以说在现在这个市场寒潮之下， Canada Goose 确实非常保值增值。不过在快速的扩张中，他们也遭遇了不少的烦恼，而其中来自动物保护者们的抗议呢，是令这个公司最为头痛的。因为他们的产品呢使用鹅毛、鸭毛还有狼毛，特别是野生捕杀的郊狼的狼毛，大批的捕杀动物使得动物保护主义者对这个品牌是十分的不满，曾经多次引发了游行抗议。在未来的营销之路上， Canada Goose 这只鹅怎么样和众多的环保力量进行周旋和平衡，将是它必须面对的问题。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要把视线转向德国。2018年12月7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德国基民盟选出了新任的主席，这就是原秘书长卡伦鲍尔。而前任主席默克尔呢，当即宣布辞去党主席的职务。两个人在台上进行了热烈的拥抱，而这拥抱或许就标志着德国政治将迎来转型交替和变革之机。卡伦鲍尔此次获胜呢，也标志他正式登上了德国舞台的中心位置，一跃成为了未来德国总理最有力的竞选者。卡伦鲍尔在德国政界的基层已经默默耕耘了30多年，正因为行事低调，此前呢并没有为人们太多的关注，而他的出现呢也被视为是默克尔为自己找好了接班人，也意味着默克尔的未来政策呢将通过他来进行延续。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基民盟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二天，新主席克兰普·卡伦鲍尔发表讲话，呼吁加强党内团结。 Ja, wir haben einen Wettbewerb gehabt. Ja, wir haben gestern eine Entscheidung gehabt, auch eine klare Entscheidung. Aber nein, diese Partei ist nicht gespalten. Wir haben alle die Aufgabe, an der Einheit dieser Partei zu arbeiten. Ich will das gemeinsam mit Paul Ziemiak tun, und ich bitte euch um euer Vertrauen und eure Unterstützung. Vielen Dank. 7号，克兰普·卡伦鲍尔在党主席选举中胜出时，领先优势非常微弱。 有分析指出，这说明目前基民盟内部分裂，因此不论是克兰普卡伦鲍尔8号的讲话，还是默克尔7号作为党主席的告别演说，都在反复呼吁党内团结。克兰普卡伦鲍尔现年56岁，由于他与默克尔同属基民盟女性领导层成员，同样主张走中间路线，被人们称为小默克尔，同时也被视为亲默克尔势力的代表。克兰普卡伦鲍尔曾担任德国西南部萨尔州议员、州部长及州长。今年2月，他辞去州长职务，出任基民盟秘书长。分析人士认为，克兰普卡伦鲍尔的胜出其实是默克尔的胜利。克兰普卡伦鲍尔会在较大程度上延续现在的政策，使默克尔在党内得到相对稳固的支撑，确保他平稳度过余下的总理任期。分析人士认为，作为新任党主席，克兰普卡伦鲍尔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将基民盟团结在一起。此外，他还需要处理好与另外两个执政盟友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德国今年3月组成大联合政府后，执政联盟内部频现龃龉，支持率继续下滑，近期更是接连遭遇州选举失利的打击。依照基民盟的传统，党主席与联邦总理通常由同一人出任。德国媒体报道，锁定基民盟主席意味着克兰普卡伦鲍尔向着总理职位迈出关键一步。 德国铁娘子默克尔的接班人，德国基民盟新任党主席卡伦鲍尔走上了德国政治舞台的中央。接下来我们也来认识一下这位很可能会成为未来德国总理的女政治家。卡伦鲍尔今年56岁，有3个孩子，她的丈夫是工程师，全职在家里照顾家庭。卡伦鲍尔从自己的家乡德国西部城市福尔克林根开启了政治生涯，30年来当过州长、基民盟的秘书长等多个职位。在卡伦鲍尔当选德国基民盟党主席之后，前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江峰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谈到了他所认识的卡伦鲍尔。江峰回忆说，2008年的5月汶川大地震后，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悼念活动，当时卡伦鲍尔作为德国政府的最高代表前来吊唁。而其实卡伦鲍尔的家乡和中国是颇有渊源的，他所出生的福尔克林根小镇是一个老矿区，1901年清王朝的醇亲王载沣曾经来到这里考察当地的矿产技术。卡伦鲍尔所在的德国萨尔州历史上就以产矿著称，醇亲王来此考察，当时呢是十分的轰动，直到现在人们还在流传这个故事。当地一些旅馆的名字到现在甚至还在用醇亲王来命名。江峰相信卡伦鲍尔生长的地方、生活的地方、工作的地方呢，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对于他处理对华关系提供了一些感性积累。多年来，卡伦鲍尔也确实在促进中德间的科技、教育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做了许多的工作。而他和默克尔则是一种互补，在和默克尔的执政方针上、策略上有同有不同。例如对待难民问题上，为了界定青少年难民的年龄，当德国联邦政府在讨论要不要测骨龄的时候，他已经付诸行动了。而一旦发现有犯罪行为的难民，他又采取了坚决的驱逐出境的行为。综合来看，这次德国基民盟大会选择卡伦鲍尔做党主席和默克尔的继承人，实际上就是选择了稳定。这一点十分的重要，因为当前的欧洲和整个世界局势动荡，人心思变，为变而变，社会不稳，欧洲多国政局处于困境当中。在这个时候，基民盟的选举不是一般的选举，而是德国执政党在一个世界局势相当动荡的时期选择了稳定，选择了政治的延续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卡伦鲍尔的挑战也不小，他的另一位竞争对手默茨就是德国的一位经济专家，大家对经济方面的改善，特别是中下层民众对于生活现状的改善有着很高的期待。而卡伦鲍尔长处呢是在社会政策、社会融合、社会统合方面，因此在经济政策上、经济的制定上，他会有很大的挑战。而萨尔州长期以来呢又是德国经济相对落后的州，在经济成就上乏善可陈，因此这一点来说，对于卡伦鲍尔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的话题呢，还是和美加两国有关系。上周节目里，我们曾经关注过，之前的节目我们曾经介绍过，美国通用公司宣布2019年会大幅的裁减领薪的员工，并可能会关闭全球17家生产基地，包括在北美的5家工厂。目前已经确认关闭的就有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小镇的通用生产基地，而这个小镇的支柱产业呢，正是通用汽车。那由此可见，关闭的事情呢，对于当地的经济以及当地百姓的民生都会带来极大的影响。这也是通用汽车从2009年申请破产以来的一次最大的重组。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并产重组，到2020年底能够节省出60亿美元的开支，来加速公司应对电动化和自动化驾驶的浪潮。连日来，小镇居民举行了多次的抗议示威，认为通用呢是在这寒冷的冬季让自己的家庭变得更加寒冷。而就在这个时候，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公司采访的时候说，通用汽车如果不是只是关闭，而是愿意出售这些工厂的话，那么他会有兴趣考虑收购其中的部分工厂。这意味着事情真的有转机了吗？好，来听下面的报道。 美国当地时间11月26号，通用汽车宣布将在2019年裁员1.4万人，关闭北美5家工厂。通用汽车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之一，如此大规模裁减在历史上还算首次。 It's possible that we would be interested if we were going to sell a plant or not use it, that we would take it over. 据外媒报道，通用汽车关闭工厂裁减人员是希望削减成本以及运营支出，最终目标是整合公司资源，切入新能源领域。不仅是通用汽车，2018年包括日产、宝马、保时捷纷纷发力，在电动车领域加速追赶特斯拉。 Why do you want the competition? The whole point of Tesla is to accelerate the advent of electric vehicles.We open source our patents, so anyone who wants to use our patents can use them for free. Your patents are open source? Yeah, so if somebody comes and makes a better electric car than Tesla, and it's so much better than ours that we can't sell our cars and we go bankrupt, I still think that's a good thing for the world. 2003年，马斯克将 PayPal 卖给 eBay， 赚了数百万美元，随后创立了特斯拉。他的目标是挑战汽车巨头，让消费者相信全电动汽车是安全可靠的。目前，特斯拉在全球已售出近50万辆汽车，约占目前所有纯电动汽车销量的20%。面对其他传统汽车制造商在电动车领域的追赶，马斯克称，眼下对于特斯拉而言生死攸关。而特斯拉10月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该公司公布净利润3.12亿美元，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季度利润。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炎炎冬日，来一杯热气腾腾的奶茶怎么样？相信这是很多年轻朋友在冬季里给自己的一个告老。如今有了互联网的传播，如今的网红奶茶层出不穷，甚至在马路上常能看到一些奶茶店门前呢，要排着长长的队伍才能买到自己心仪已久的饮品。而奶茶的品种也从红茶加奶衍生出了无数的系列，各种各样的创意奶茶搭配上点心层出不穷。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把视线转向俄罗斯的莫斯科。漫长的冬季让俄罗斯人呢很喜欢喝热腾腾的红茶、咖啡或者是热的红酒。然而今年的莫斯科街头也出现了中式奶茶，是谁开的？销量怎么样？莫斯科年轻人喜欢它吗？好，我们一起来听来自莫斯科卫星通讯社的报道，莫斯科的奶茶网红。 奶茶是中国最畅销的饮品之一，到了冬季更是人手一杯。今年莫斯科出现第一家中国奶茶店贡茶。奶茶店美女老板张笑莹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的采访，讲述了她在莫斯科开店的故事。1999年，张笑莹跟随父母来到俄罗斯，曾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外语系学习。十几年过去了， 他早已习惯俄罗斯的生活方式。毕业之后，他有时候就会回中国，发现奶茶在中国越来越火。作为女生的她也爱喝奶茶，同时又想到俄罗斯的女性偏多，又非常喜欢吃甜食，而且俄罗斯的奶制品质量又很好，做出来的奶茶味道一定更加浓厚，便想要把中国的传统奶茶引进到俄罗斯来。于是她在国内加盟了贡茶，在莫斯科开了第一家贡茶奶茶店。张笑莹在开店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包括奶茶店的选址和装潢，但最重要的还是奶茶的原料以及制作问题。他向记者解释说， 因为可能普通人大家觉得奶茶就是奶兑茶，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里面也有很多它特殊的配方跟制作工艺。而且像我们贡茶这个奶茶系列，它必须不是就是像其他的那些，有一些可能商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吧，用奶茶粉去兑出来的，我们是完全需要用真正的茶煮出来，然后再配合最好的质量的牛奶，然后在一起再加上其他的一些配方调配出来。 除了在原料和配方上做了很多研究，在对奶茶店员工培训上他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他继续说， 在培训员工的这方面，因为我们奶茶一共有20几种不同的奶茶，而且每天就说要很早的去先把茶，各种不同的茶，因为现在我们一共有4种茶，有红茶、绿茶、乌龙茶跟格雷茶，就是要提前先把茶煮出来，煮茶的过程每一种茶都需要半个小时以上。然后对于员工培训这一方面就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后所有的员工我们现在请的都是俄罗斯人，然后对他们进行培训，然后由他们来制作。因为我觉得人工成本如果从中国请的话会提高，所以还是最好就是在本地请当地人，但是对他们进行培训。然后我们每一个员工，因为他们之前都是做酒保的，因为酒保就比较会调酒嘛，奶茶这个它也是需要去调配的很多，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学习的时间快一点，一般1周左右都可以独立操作了。 中国奶茶店开在莫斯科，所以张笑莹对奶茶品种和口味也做了功课，根据俄罗斯人的口味调整了经营模式。对此他为我们介绍说， 我们奶茶店所有的产品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然后用最好的茶、最好的奶，包括我们里面的布丁、鸡蛋布丁，然后有水果啊，全部这些都是最新鲜的，而且都是自己去亲手做的。饮品里面现在有20几种的茶的种类，我如果给大家推荐的话，我想格雷三兄弟啊，熊猫奶盖儿，还有珍珠奶茶，还有抹茶香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俄罗斯人可能会喜欢偏甜一点的这个奶茶，但是中国人可能喜欢比较淡一点。然后我们现在所以在茶和冰上面都做了3种选择，也就是现在到奶茶店来，如果你点奶茶，可能服务员会先问你，你要多糖的、少糖的、半糖的，然后冰是有冰、去冰还是无冰，所以就是会根据大家的口味然后来调整。 张笑莹为让奶茶店可以有更多新的产品，一有时间就回到国内去各个地方品尝不同的奶茶，研究新的配方，目的就是为给俄罗斯的顾客提供更多新的口味。奶茶店目前经营良好，俄罗斯人喝过之后都觉得口感不错，回头客也很多。看到中国传统奶茶被当地人慢慢接受，张笑莹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动力，准备开第二家贡茶分店。张笑莹喜欢喝奶茶，并且将自己的喜好做成事业，希望她可以将这份甜美可口的事业发展壮大，让中国传统奶茶走遍俄罗斯各个角落。 世界变化快，

It's 1 p.m.